刘侯世家。刘侯张良者，其先韩人也。大夫开地，向韩昭侯、宣惠王、襄哀王，复平向西王、道惠王。道惠王23年，平卒。卒20岁，秦灭韩。梁年少，未患世韩。韩破，梁家童300人，弟死不葬，悉以家财求客赐秦王，为韩报仇，以大富赴5世向韩故。梁常学礼淮阳，东见沧海军得力士，为铁锤重120斤。秦皇帝东游，梁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，误中覆车。秦皇帝大怒，大锁天下，求贼甚急，为张良故也。梁乃更名姓，王逆下邳。梁常贤从容不由下邳一上，有一老妇一鹤至梁所，直堕其履一下，故谓梁曰：“孺子下取履。”梁愕然，欲殴之，谓其老强忍，下取履。父曰：“履我。”梁夜未取履，引长跪履之。父以足受，笑而去。梁叔大惊，随目之。父去离所，父还曰：“孺子可教矣。”后5日平明，与我会此。梁因怪之，跪曰：“诺。”5日平明，梁往，父已先在，怒曰：“与老人妻后何也？”去曰：“后5日早会。”5日鸡鸣，梁往，父又先在，父怒曰：“后何也？”去曰：“后5日父早来。”5日，梁夜未半往，有卿父亦来，喜曰：“当如是。”出一编书曰：“读此则为王者失矣。”后10年兴。13年，孺子见我极北，古城山下黄石及我矣。遂去，无他言，不复见。旦日视其书，乃太公兵法也。梁因异之，常习诵读之。居下邳，为任侠。项伯常杀人，从梁逆。后10年，陈涉等起兵，梁亦聚少年100余人，景驹自立为楚假王，在留。梁欲往从之，道遇沛公。沛公将数千人掠地下邳西，遂蜀焉。沛公拜梁为旧将。梁朔以太公兵法说沛公，沛公善之，常用其策。梁为他人言，皆不行。梁曰：“沛公待天授，故遂从之，不去见景驹。”即沛公之薛见项梁，项梁立楚怀王。梁乃说项梁曰：“君以立楚后，而韩诸公子衡阳君成贤，可立为王，亦树党。”项梁使梁求韩城，立以为韩王，以梁为韩申屠，为韩王将1000余人西掠韩地，得数城。秦折复取之，往来为游兵颍川。沛公之从洛阳南出源源，梁引兵从沛公， 下韩十余城，击破杨雄军。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杨敌，与梁俱南攻下渊，西入武关。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瑶下军，梁说曰：“秦兵尚强，未可轻。”臣闻其将屠者子，贾树亦动以立，愿沛公且留臂，使人先行，为五万人拒食，亦为张齐至诸山上为疑兵，令立一击持重宝弹秦将。秦将果叛，欲联合拒西袭咸阳，沛公欲听之。梁曰：“此独其将欲叛耳，恐士卒不从，不从必危，不如因其懈击之。”沛公乃引兵击秦军，大破之，遂北至蓝田。再战，秦兵竟败，遂至咸阳。秦王子婴降沛公。沛公入秦宫，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，意欲留居之。樊哙见沛公出射，沛公不听。梁曰：“夫秦为无道，故沛公得至此。夫为天下除残贼，以缟素为资，今使入秦，即安其乐。此所谓助纣为虐，且忠言逆耳利于行，毒药苦口利于病。愿沛公听樊哙言。”沛公乃还军霸上。项羽至鸿门下，欲击沛公。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，私见张良，欲与俱去。梁曰：“臣为韩王送沛公，今事有急，王去不易，乃俱以御沛公。”沛公大惊曰：“为将奈何？”梁曰：“沛公诚欲备项羽也？”沛公曰：“邹生叫我拒关，无纳诸侯，秦地可尽望，故听之。”梁曰：“沛公自夺能却项羽乎？”沛公默然良久曰：“故不能也，今为奈何？”梁乃故邀项伯。项伯见沛公，沛公与饮为寿，结宾婚，令项伯拒言沛公不敢背项羽，所以拒关者被他盗也。即见项羽后结，与在项羽室中。汉元年正月，沛公为汉王，望巴蜀。汉王赐粮金百亿，诸二斗，粮俱以献项伯。汉王亦因令粮后为项伯，实请汉中帝。项王乃许之，遂得汉中帝。汉王之国，粮送至包中，遣粮归韩。粮因说汉王曰：“王何不稍绝所过栈道，是天下无还心，以故项王意。”乃使梁还，行稍绝栈道。梁至韩，韩王成以梁从汉王故，项王不遣成之国，从与俱东。梁说项王曰：“汉王稍绝栈道，无还心矣。”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，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，而发兵北击齐。项王竟不肯遣韩王，乃以为侯，又杀之彭城。梁王渐行归汉王，汉王亦已还定三秦矣， 复以梁为成信侯，从东击楚，至彭城，汉败而还。至夏邑，汉王下马拒安而问曰：“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，谁可与共攻者？”梁进曰：“九江王荆部楚骁将，与项王有隙。”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，此两人可及使，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主大事，当一面。即欲捐之，捐之此三人，则楚可破也。汉王乃遣随和说九江王部，而使人连彭越，即魏王报反，使韩信将兵击之，因举燕代齐赵，然足破楚者，此三人力也。张良多病，未尝特将也，常为画策臣，时时从汉王。汉三年，项羽即为汉王荥阳，汉王恐忧，与郦义基谋挠楚权。义基曰：“昔汤伐桀，封其后于杞；武王伐纣，封其后于宋。今秦失德弃义，侵伐诸侯社稷，灭六国之后，使无立锥之地。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，必以受印。此其君臣百姓，必接待陛下之德，莫不向封慕义，愿为臣妾。德义已行，陛下南面称霸，楚必敛刃而朝。”汉王曰：“善，去刻印，先生因行配之矣。”立即未行，张良从外来谒。汉王方时曰：“子房前可有为我计挠楚权者？”俱以厉声语告曰：“与子房何如？”良曰：“谁为陛下画此计者？陛下是去矣。”汉王曰：“何哉？”张良对曰：“臣请借前柱为大王酬之。”曰：“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，夺能治桀之死命也。今陛下能治项籍之死命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其不可依也。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者，夺能得纣之头也。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？曰：“未能也。”其不可二也。武王入殷，表商容之驴，是箕子之驹，封比干之牧。今陛下能封圣人之牧，表贤者之驴，是智者之门乎？曰：“未能也。”其不可三也。发巨桥之粟，散露台之钱，以赐贫穷。今陛下能散府库，以赐贫穷乎？曰：“未能也。”其不可四矣。因事以弊，掩革为宣，道至干戈，复以虎皮，以示天下不复用兵。今陛下能言武行文，不复用兵乎？曰：“未能也。”其不可五矣。修马华山之阳，是以无所为。今陛下能修马无所用乎？曰：“未能也。”其不可六矣。放牛桃林之阴，以示不复枢机。今陛下能放牛不复枢机乎？曰：“未能也。”其不可七矣。且天下由是离其亲戚，弃坟墓，去故旧，从陛下游者，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。今复六国， 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，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，从其亲戚，反其故旧坟墓，陛下与谁取天下乎？其不可八矣。且夫楚为无强，六国立者复挠而从之，陛下焉得而臣之？诚用客之谋，陛下是去矣。汉王辍食屠补，骂曰：庶儒击败而攻事，令去萧印。汉四年，韩信破齐而欲自立为齐王，汉王怒，张良说汉王，汉王使良受齐王信印，与在淮阴市中。齐秋，汉王追楚至阳贾南，战不利而必固陵，诸侯期不至。良说汉王，汉王用其计，诸侯皆至，与在相及市中。汉六年正月，封功臣，梁未尝有战斗功。高帝曰：运筹策帷帐中，决胜千里外，子房公也。自责其三万户。梁曰：使臣起下邳，与上会留，此天以臣受陛下，陛下用臣计，幸而实众，臣愿封刘足矣，不敢当三万户。乃封张良为刘侯，与萧何等俱封。上以封大功臣20余人，其余日夜争功不绝，未得行封。上在洛阳南宫，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作沙中语。上曰：此何语？刘侯曰：陛下不知乎？此谋反耳。上曰：天下属安定，何故反乎？刘侯曰：陛下岂不依？以此属取天下，今陛下为天子，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，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，今君立济功，以天下不足变封，此属为陛下不能尽封，恐又见于平生过失及诸，故即相聚谋反耳。上乃忧曰：未知奈何？刘侯曰：上平生所增，群臣所共之，谁最甚者？上曰：雍齿与我故，硕长窘辱我，我欲杀之，为其功多，故不忍。刘侯曰：今即先封雍齿以示群臣，群臣见雍齿封，则人人自坚矣。于是上乃置酒，封雍齿为十方侯，而即去丞相御史，定功行封。群臣罢酒，皆喜曰：雍齿尚为侯，我属无患矣。刘敬说高帝曰：都关中。上疑之，左右大臣皆山东人，多劝上都洛阳。洛阳东有成皋，西有姚冕，北河向伊洛，其故亦足是。刘侯曰：洛阳虽有此故，其中小，不过数百里，田地薄，四面受敌，此非用武之国也。夫关中左小寒，右龙蜀，沃野千里，南有巴蜀之饶，北有胡怨之力，阻三面而守，独以一面东至诸侯，诸侯安定，何谓曹绾天下，西济京师？诸侯有变，顺流而下，足以委书。 此所谓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也，刘敬税是也。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，刘侯从入关。刘侯性多病，即导引不食谷，杜门不出，遂余。上欲废太子，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，大臣多谏争，未能得坚决者也。吕后恐不知所为，人或谓吕后曰：“刘侯善化计策，上信用之。”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结刘侯，曰：“君常为上谋臣，今上欲议太子，君安得高枕而卧乎？”刘侯曰：“使上硕在困急之中，幸用臣策。今天下安定，以爱欲议太子，骨肉之间，虽臣等百余人，何意？”吕泽抢邀曰：“为我画计。”刘侯曰：“此难以口舌争也，故上有不能治者，天下有四人，四人者年老矣，皆以为上慢五人，故逃匿山中，亦不为汉臣。然上高此四人，今公诚能无碍金玉碧帛，令太子为书，卑辞安车，因使便是故请宜来，来以为客，时时从入朝，令上见之，则必议而问之。问之，上知此四人贤，则宜助也。”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，卑辞厚礼迎此四人。四人至，客建成侯所。汉十一年，经不返，上病，欲使太子将往击之。四人相谓曰：“凡来者，将以存太子。太子将兵，是危矣。”乃遂建成侯曰：“太子将兵，有功则为不义太子，无功还，则从此受祸矣。且太子所与聚诸将，皆常与上定天下骁将也。今使太子将之，此无意使阳将狼也，皆不肯为尽力，其无功必矣。臣闻母爱者子报，今戚夫人日夜侍御，赵王如意常抱居前，上曰：终不使不孝子居爱子之上，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。君何不即请吕后成见为上弃言？经部天下猛将也，善用兵，今诸将皆陛下故等疑，乃令太子将此属，无意使阳将狼，莫肯为用，且使不闻之，则古行而息耳。上虽病，抢在资车卧而护之，诸将不敢不尽力。上虽苦，为妻子自强。于是吕泽立夜见吕后，吕后成见为上弃替而言，如四人意。上曰：“吾为庶子，故不足遣，而公自行耳。”于是上自将兵而东，群臣居首，皆送至霸上。刘侯病，自强起，自屈游，见上曰：“臣宜从，病甚，楚人飘急，愿上无与楚人争锋。”因说上曰：“令太子为将军，兼关中兵。”上曰：“子房虽病，强卧而辅太子。”是时叔孙通为太傅， 留侯行少傅事。汉十二年，上从击破步军归，即义甚，欲欲义太子。留侯见不听，因即不事事。叔孙太傅称税银古今，以死争太子。上仰许之，犹豫易之，即焉置酒，太子逝。四人从太子，年皆八十有余，须眉皓白，衣冠甚伟。上怪之，问曰：“彼何为者？”四人前对，各言名姓，曰：“东元公，绝礼先生，其礼记下皇宫。”上乃大惊，曰：“吾求公数岁，公必讨我，今公何自从吾而游乎？”四人皆曰：“陛下轻视善骂，臣等亦不受辱，故恐而亡逆。且闻太子为人仁孝，恭敬爱事，天下莫不严谨欲为太子死者，故臣等来耳。”上曰：“凡公幸足调护太子。”四人为寿已毕，屈去。上目送之，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：“我欲议之，彼四人辅之，与议已成，难动矣。”吕后真而主矣。戚夫人泣。上曰：“为我楚武，我未若楚歌。”歌曰：“鸿鹄高飞，一举千里，与何以就，横绝四海，横绝四海，当可奈何？虽有增卓，尚安所失？”歌数阙，戚夫人嘘嘻流涕，上起去罢酒。竟不议太子者，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。留侯从上击待，出奇迹马邑下，即立萧何相国，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重，非天下所以存亡，故不住。留侯乃称曰：“家世相韩，及韩灭，不爱万金之资，为韩报仇强秦，天下震动。今以三寸舌为地者师，封万户，位列侯，此布衣之极，余粮足矣。愿弃人间事，欲从赤松子游耳。”乃学辟谷，导引清身。会高帝崩，吕后得留侯，乃抢嗣之，曰：“人生一世耳，如白驹过隙，何至自苦如此乎？”留侯不得已，抢听而食。后八年卒，是为文成侯，子不宜代侯。子房始所见下邳宜上老父与太公叔者，后十三年从高地过极北，果见古城山下黄石，取而保辞之。留侯死，并葬黄石，每上冢服蜡，辞黄石。留侯不疑，孝文帝五年坐不敬，国除。太史公曰：“学者多言无鬼神，然言有误。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与叔，亦可怪矣。高祖离困者硕矣，而留侯常有功利焉，岂可谓非天乎？”上曰：“夫运筹策帷帐之中，决胜千里外， 吾不如子房。予以为其人既魁梧其伟，志见其徒，状貌如妇人好女。盖孔子曰：以貌取人，失之子语。留侯亦云。